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财经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朱王环1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屈辱性外交的悲惨结局》的评论。评论全文如下：南朝鲜傀儡集团由于朴槿惠崔唇实丑闻事件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外交方面也被周边各大国的排挤而处于四面楚歌的危机。美国霸占南朝鲜，企图实现支配亚太地区的战略。朴槿惠立即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于去年七月决定在南朝鲜部署萨德，而南朝鲜傀儡当局则加紧部署萨德。因此，南朝鲜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的核前哨基地和前方监视基地，同时也被选定为周围地区各国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南朝鲜傀儡集团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协调，于2015年底收手日本扔给的几分臭钱后签订所谓的协议，遮盖了日军性奴犯罪。南朝鲜人民为朴槿惠逆贼的屈辱性外交深感愤怒，最近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建立了少女像，而日本则以此为借口向傀儡当局施加空前的压力。目前南朝鲜傀儡集团夹在那些力图在亚太地区占战略优势的各大国中间，面临一种龙虎相斗鱼虾遭殃的处境。对于当局的外交遭受前所未有的耻辱一事，南朝鲜的各家媒体载文叹息道，新年伊始，南朝鲜的外交就成了一个出气筒，中国左批，日本右看，加上也被美国无视，中国把南朝鲜当作自己的一个边疆地区来看待。特朗普的眼里没有南朝鲜，即使有也不属于优先权。南朝鲜变成了一个破国，让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任意敲打。今天南朝鲜所面临的处境令人联想到19世纪末朝鲜封建王朝的悲惨命运。当时朝鲜封建王朝由于其宠爱和无能而沦为各列强的玩物，最后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南朝鲜内外交困的可怜处境是朴槿惠逆贼充作美国的走狗，一直追求依赖外力和同族对抗等政策的屈辱性外交所带来的必然的归结。我们看到南朝鲜的情况和周边所发生的严酷现实，为我国无论形势如何变换，无论周边关系发生何等变化，都沿着自主、先进和社会主义的不变航路勇往直前而深感自豪。在这块大地上，地缘关系的宿命论早已成为过去，而朝鲜转变成了一个任何强敌都不敢侵犯的东方的核强国、军事强国。我国军民将一如既往彻底坚持自主立场，粉碎帝国主义者和支配主义者的施压阴谋，一定依靠我们的力量捍卫国家和平与安全，也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